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第十八集啊，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 系、哎，我系猫姐，大家好啊。 喂，大家好，大家好。喂，阿猫姐，今日我哋讲咩？讲咩好 啊？哇，今日好多嘢讲、啊。 今日 呢排啲最近都发生咗好多事喎、 啊。系发生咗好多事啊！咁即系今日讲下呢个人渣啦，咁讲下呢个澳洲嘅地产新闻啦，咁啊讲下啲澳洲嘅测试咁样啦。咁啊，講翻少題，即係台務問題先啦，即係唔係台務問題嘅，咁都差唔節目播出一陣咧，咁已經差唔多月尾噶啦，咁啊，即係請大家支持翻 My Radio 嘅月費計劃啦，支持翻自己心愛嘅節目，咁啊，支持翻 My Radio， 即係持續有節目俾我哋聽咁樣啦。喂，阿貓姐，喂，最近咧，即係你知香港咧，蕭山咧就話啊，十九才子係人渣啊嘛！而家白宮咧都屌曬鬼咁，話一條友係人渣喎。 哦，又美國十九才子嗰個係咪？ 嗰個唔係美國十九才子，屌高登嗰啲友仔咧話嗰個咧係美國陳雲。 美國咩？美國陳粉？ 美國陳雲啊！ 正喎、 啊！咁即係點解？點解話佢係美？點解高登仔話佢係美國陳雲咧？咁即係我唔知咧，阿貓姐咧，你有冇之前有冇睇過上網一幅圖啦？咁咧叫陳雲風火輪。咁陳雲風火輪係咩咧？咁陳雲風火輪咧就係一個一個圓圈，咁啊分開三 part 一個 pie chart 咁樣啦。一個就係第一個 part 咧就係話陳雲係黐線嘅，跟住之後第二個 part 咧就話陳雲講得啱喎。跟住第三個 part 就係，咦？陳雲好有道理喎、啊，點解我咁蠢唔鳩知嘅啦？跟住之後又翻去個 part 話陳雲係黐線嘅。 咁而家究竟係邊一 part 先啱咧？ 咩？我而家覺得咧係咧，即係 Donald Trump 咧喺唔少明眼人嘅心目中咧，都係即係陳雲風火輪咁樣咯。即係可能頭聽一兩次，即係聽佢講埋嗰啲咁嘅即係譬如話要暫時停止啊，嗱，即係。香港好多華文媒體咧，咁啊正撲街嚟嘅，即係話啊 Donald Trump 講到 Donald Trump 係要永久 ban 回教徒入境，其實唔撚係嘅，佢講係未 sort 好，未 solve 到呢個叫國土安全嘅問題之前咧。 喂，講起咧，其實咧，你知唔知之前 Donald Trump 好似有個言論就話，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太中意咁多中國人入去投資美國嘅喎。 咩啊？系啊，佢成日讲埋啲咁嘅嘢噶啦。 系啊， 我又唔系入去 投资。所以啲华文嗰啲梗系唔 like 佢噶啦，正常噶、 哦。屌你咁基本上啊，华文传媒啊，即系有少少啊班友啊喺度耻笑，即系不论系中港台又好啊，咁都会话佢辱华噶啦，即系辱华系万能 key 嚟噶啦，屌。 咩辱华？ 辱华。 哦、oh, ，OK， 屌， 即系嗰啲又系歧视论嗰啲交论啦，系嘛？ 系啊，即系乜捻嘢都系咁讲啦。咁即系而家阿 Donald Trump 咧，即系讲完呢个叫要暂时停止呢个叫做回教嘅人入境美国啦，同埋即系去美国旅游啦，咁啊引起咗呢个好捻大嘅回响。咁即系好捻多人都出嚟屌鸠佢啦，包括白宫啊。其他對手啊，同埋即係美國嗰啲咁嘅即係濕鳩左膠荷里活，同埋就算 大部分啲傳媒我睇都係插佢嘅咯喎。 嗱，即係其實咧，有邊幾個傳媒咧唔鳩係插佢咧 ？Fox 咯 ，Fox 咪阿梅多買佢帳咯， 係啦，梅多 買佢帳咯，係啊，但係佢之前同梅多都開火噶嘛，佢搞到好鬼唔愉快咁樣噶嘛。但系即系 系喎，但系今次 Fox 都撑噶喎 ，Fox 梗系撑佢 ，Fox 喺度话佢正噶。嗱，同埋咧，即系咧，另外嗱，即系如果阿近有听呢个节目咧，阿近我谂咧，你都有睇佢有几个传媒系会撑佢嘅。Daily Express 啦，好撑佢啦 ，Breitbart 啦，好撑佢啦，系啦，同埋仲有一啲即系独立嗰啲咧，有阵时譬如有听众系普罗奥纽兹有 group 嗰啲咧，都见我啊成日 post 嗰啲咁嘅右派媒体嗰啲 link 嘅，仲有嗰个叫系啊，即系就算系啦，就系、是、你话左交嗰啲咁嘅华盛顿邮报啊，纽约时报嗰啲啊，即系屌捻到一栋都冇， 系 真系。真系黐撚線！喂， 但系其實我睇 social media 很多人都支持佢嘅喎，上面 係好多人都支持佢嘅，因為即係其實即係都要講翻抗爭嘅成本嗰度啦。即係好多人係樂於做鍵盤戰士嘅，因為冇撚人睇到佢啊嘛，同埋上網講嘅嘢係唔撚使負責噶嘛。你叫佢喺好撚即係喺全部人面前三口六面講清楚話，屌我要呢、這個，我唔俾回教入境，回教徒係影響我哋國家安全嘅，睇下有冇咁撚多人講咯。但係 嗰啲左膠其實好虛偽 嘅，Donald Trump 做到喎，你真係吹撚漲啊！吹撚漲， 唔係即係佢夠吉屎喺啲人面前講。 同埋咧，即係咧，阿貓姐嗱，即係我都明白咧，你呢排咧至走去即係留意美國政治嗰啲咁嘅嘢咯。你有冇留意到一單新聞咧？其實今朝路透社出嘅，即係我哋呢邊澳洲時間，就話其實喺阿 Donald Trump 咧，講咗呢個叫要暫時禁止回教徒入境呢一番言論之後咧，佢喺黨內嘅支持率係升咗嘅喎。 吓系咩？但系唔系 Republican 嗰个发言人即刻出嚟话唔代表佢个党嘅咩？ 系啊，但系即系其他嗰啲独立调查咧，路透社做嗰啲咧，佢党内支持度系升咗嘅，同埋 Donald Trump 咧，同埋即系佢已经就话，屌如果你共和党唔捻支持我嘅话，我自己选你吹啊，老子有的是钱。 系喎，佢话佢有钱，佢唔使你分我话知你。 咪好咩？所以即系还掂都玩到最捻大，咪咁样咯。 哇！佢真系好鬼豪，我觉得佢掂真系。 佢大把钱啊嘛，同埋。喂， 跟住佢串到 Hillary 死，跟住佢话佢因为佢咪冇钱，佢即系佢啲话佢选举啲钱唔系自己噶嘛，要听人老点咯，佢话。 唔系啊，佢基本上咧，即系如果你 Facebook 咧，就去 like 下 Donald Trump 个 page， 佢成日喺度耻笑啲人啊！你班友全部乞衣嚟嘅，要靠 lobbyist 俾钱，要靠呢、這个要即系成日去问啲咁嘅即系只要问人走去拗脚骨， 问金主 系啦。但系佢你都见到我自己我 Facebook， 我自己嘅 personal Facebook 度都有 share 啲 status， 话自己系 fully funded 噶嘛，仲有 self finance 噶，话我讲乜都得，我都唔使啦，唔卵使避免你。I don't even have to be political。 喂，其实佢都几似我听之前好似郭博士讲嗰啲咁，即系好似啲人选议员，我都唔系为钱咁样噶，真系。 咩啊？冇做咩 啊？佢有呢种气魄，我觉得佢掂，真系。 其实有啲似郁文，郁文都唔系为钱，郁文为我哋噶嘛，系咪先？ 哦，咁系咯，即系佢真系讲真说话咯，我觉得佢系。 唔系，但系佢系有佢讲句啊。 其实啲人而家觉得佢黐线，即系好似以前啲人觉得阿玉敏啊、长毛啊、陈云系黐咁，但系而家开始都多人都支持啦，系咪先？ 长毛唔好捻讲呢条友，呢条友回堂。你有冇睇上个礼拜？ 哇！但系佢都变咗，我觉得佢以前唔系咁噶。 即系佢可以无啦啦闹嘅嗰啲喺街道，即系喺度屌鸠佢抢下四眼咪嗰啲人咧，话你都唔系选民嚟嘅，屌你啊！知唔捻系选民，人哋唔捻系选民。 唔系佢而家系 short 咗，我觉得唔知点解佢而家癫咗。以前佢唔系咁。 我谂佢啊，即系老咗咧，见到成班后生仔激过佢啦，即系俾人拍咗。 同埋佢可能做演员惯咗咧，做好而家好似翻工，我觉得佢已经 即系做咗老油条都滑晒。 系啦，好似翻工咁啊！而家系。 咩啊？不过 whatever 啦，即系香港啲嘢我哋都唔系好理噶啦。但系即系呢个叫做系啊 ，Donald Trump 喺喺暴卡之后咧，佢党内嘅支持率系升咗噶咯，系啊。喂 系， 喂你喺度 ，OK， 咁咧你知，但系咧，喂嗱，即系咧嗱，另外一单新闻咧，我想讲咧，阿猫姐咧，你嗱，即系我哋大家都系耶捻啦，咁咧耶捻咧，你有听过郭培理、郭福林嗰啲报道大会噶啦，系咪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知唔知郭福林咧？即系其实咧，港珠咧，即系屌又变咗雪梨夜教移民碌嘅时间啦。咁啊，即系咧，屌啲港珠咧，好捻咧，好捻中意讲呢个叫做郭培理、郭福林报道大会噶嘛？因为佢两个之前成日去香港度开报道会啊，诸如此类。 但系听讲佢一次赚好多钱个搞笑报道会，其实 咁啊，即系 又有 tax free 喎，系啊。 系啊，但系即系赚。 我唔系太中意呢啲友喎，吓。 唔系，即系就算，但系港珠拜啊嘛，屌你老尾！而家郭福林咧就话 support Donald Trump 喎，咁佢喺 Facebook 度讲咧，即系话就即系其实你要解决国土安全嘅问题，咪暂时唔好俾呢班友入境咯，大佬。即系佢就 quote 埋啦，即系你知之前咧有几个海军咧 喺田納西州咧，就俾條咩科威特友射死噶嘛，你知啊？係啊，咁就即係喺度話同埋葛福林咧又話，即係其實每一個回教徒去到美國咧，都係好有機會咧走去被呢個叫 radicalize 嘅，因為我諗葛福林係一個好即係 senior 嘅牧師，佢都有了解到其他宗教係點樣啦。即係佢覺得咧，呢啲好多 killing 咧，都係根本就係想榮耀呢個回教啦，同埋穆罕默德咯，即係回教嘅咁嘅菩提老祖咯，係啊，所以佢咪撐阿 Donald Trump 呢一樣嘢。但係呢一樣嘢亦都即係 trigger 到基督教入邊嘅好撚大嘅反響啦。即係呢個叫做， 其實我覺得基督教係兩邊㗎，即係睇下你咩派啊。有啲基督教就係好接受。好系啦，好橡胶噶嘛，即系佢话我哋又要接受呢样，接受嗰样，有啲唔系噶嘛，有啲我以前即系翻过有啲教会都系咁嘅，即系佢就除咗基督教之外，其他嘢都好反对噶嘛，即系其他教啊，对其他教好排斥噶，系啊，有啲教会系咁噶， 好捻多都系噶啦， 唔系个个都系咁，我发觉鬼佬嗰啲多数都系好大爱包容啊，超咗噶，我哋超咗教嗰啲， 咁鬼佬的确系左交底噶。 你唐人教会有啲唔系嘅，有啲系好排其他教嘅，你嗰啲教会。 屌，唔系唐人教会咧，嗰啲咧就即系妖魔化呢样，妖魔化嗰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做错少少嘢咧，就话你跌倒啦，又唔捻圣洁咁样啦，咁啊捉鸠住你祈祷咁样，即系仲捻惨过俾人揭发打飞机啊！屌，惨捻过俾人揭发一次， 佢真系觉得咧，好似啲问题乜差都系祈祷就解决，祈祷就解决，即系佢唔系话教你点样去面对一个问题咁。有时候我觉得太离谱呢样嘢。 其实香港教会都系嘅，好捻多嘢就话啊，祈祷交俾神啦，你点样咁？然后咧，屌 系咯， 然后 你都冇解决个问题噶。 即系 anyway， 喂阿猫姐，你呢排煲 Donald Trump 咧，仲有啲咩得着啊？不如你讲下，我讲咗好多 Donald Trump。 哇！呢排我真系认识咗呢个人咯，我以前净系觉得佢系好，净系识喺度做 show 咯。 啲白鬼，好臭串嘅白鬼， 好臭串白鬼，净系识得喺度搞嗰啲 show 啊，搞自我宣传啊。咦，跟住我睇下佢嗰啲即系佢咪有啲 speech 嗰啲嘅？诶，佢条友又唔系喎，有 point 嘅， 有门有路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话佢要 bring up make American great， 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几正喎。 但系佢俾人踢爆咧，佢嗰啲咁嘅死人帽咧，大陆做嘅咯。 你咁佢可能喺嗰阵时都唔知噶啦，系嘛？ 咩屌你知你知佢嗰啲咁嘅死人帽几核突噶啦？屌白色咁样。 喂，所以佢个头发好唔自然，根本就假发头子。 唔系佢应该系光头，啲尖硬咧，整几只毛喺度咁样。即系可能光头有啲滴水咁样。 唔系，即系佢对于佢个形象，其实我唔系太 concern， 我反而 concern 佢讲嘅嘢啊，同埋佢理念咧。其实我系几 buy 佢个理念噶，即系佢即系好本土化噶嘛。佢 你 buy 佢啲理念咩？ 系啊，我 buy 佢啲理念噶。吓， 佢成日喺度话， 即系佢乜都系本土优先噶嘛？你唔觉得佢个理念系本土优先嘅咩？ 佢屌鸠啲美国公司去墨西哥设厂，去大陆设厂啊嘛，应该拉翻嚟美国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几 buy 佢啲嘢喎，真系几陈云 feel 其实。 喂，其实咧上网咧，屌你老尾，有人咧做捻咗幅图，咁咧就 compare 咧，嗱，其实三个都系我偶像嚟嘅，即系同我真系 friend 嘅 friend 咧都知咧，我系崇拜希特拉嘅，其实系。咁咧咁啊做了。 但系如果有希特拉话你死咗噶咯喎。 咩唔理啊？屌你系咪都死噶啦？咁唔系，屌！我觉得咧，我会做汪精卫咧。你知汪精卫，我之前都 share 嗰幅相嘅，即系会无啦啦会即系同纳粹开会噶嘛。即系有幅图系有中华民国国旗于隔篱，系有纳粹党旗喺度，我都会做汪精卫咯。屌，正宗古惑仔，就走去倾生意。即系嗱，我就代表咩同你倾生意嘅啫，你唔好捻搞我。Anyway 啦，喂，你喺度？ 喂，喺度，讲翻 Donald Trump 呢单嘢先啦。其实你觉得佢最精彩边一 part 咧？ 咩最精彩咪佢？你有冇睇佢上节目嗰啲？ 边一个公司啊？ 你有冇睇佢嗱？即系讲啦，远嗰啲我唔讲啦。即系佢之前远嗰啲，其实我觉得最精彩嘅 Donald Trump 咧，就系佢上去一个叫 Saturday Night Live 咁样，跟住佢上到个节目咧，有两条友咧就系扮佢咁样咯，跟住佢又玩鸠佢咯。即系 Donald Trump 即系玩鸠啲扮佢嗰啲人，一齐唱歌咁样。 哇，真系好揩喎！呢样嘢真系 咩嗱？ 喂，如果其实如果佢做到咧，我觉得几多花生噶喎，美国。 唔系，其实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欧洲嗰边嘅政治啦。即系其实你知荷兰嗰边咧，阿 Jared 咧，即系之前去 Perth 嗰个荷兰佬咧，又系。在荷蘭國嗰度有議席噶嘛，咁即係法國今個 weekend 就即係上個禮拜佢哋初選啦，今個 weekend 係正式大選啦，咁就阿勒旁咧，瑪麗勒旁即係右派嘅嗰位姐姐咧，就應該會有機會上噶啦，係啦，咁你知匈牙利， 哦，即係其實啲市民都係支持安全嘅喎，咁講國家安全優先 嘅喎，你知匈牙利班友又係癲咗啊嘛，而家係匈牙利同埋波蘭啊嘛。 波兰一早集晒佢哋啦， 系啊，因为波兰又系右派政府，因为屌你，因为波兰嗰班友咧，即系二战嗰阵咧，就即系俾纳粹恰得多啦，咁啊知道国土安全系重要性噶嘛，屌你老尾仲俾纳粹恰捻唔够啊，差唔多成个国家俾你班友玩完咁滞，系咪先？即系二战嗰阵啊， 二战佢哋系纳粹啫嘛，系咪咩？ 系啊，但系都系俾人侵咁样啊嘛，咁咪死捻晒嗰啲人。 哦，即系佢哋觉得系啊，佢哋觉得呢啲移民会入侵，攞佢哋啲福利噶嘛。 系啊，咁咪即系呢个叫做呢、這个屌，即系但系你话 Donald Trump 最好睇系咩？冇啊，佢咪最近呢啲咁嘅访问咯。佢咪喺 唔系？我觉得佢最精彩咧系你我唔知道有冇睇啊？上网呢排好多咧啲左交挑机、哦。 咩左交挑机？讲下，即 系好多啲。好多啲节目咧，左交节目嗰啲 CNN 嗰啲咧，左交咧啲节目主持仔喺度系挑机喎。 但系Donald Trump 真系屌鸠佢啊嘛。 系啊，好睇喎，真系。左交挑机真系好睇嘅，即系所以我其实好期待陶杰同老师傅两个只抽啊。 咩屌？唔系之前苹果话搞嘅，但系应该是但一边又熬底啊嘛。 系咪啊？ 喂，其实我即系另外一样我想讲咧，就系咧最近上网咧有人喺做一幅图咧，咁就即系话呢个叫做。希特拉啊，Donald Trump 啊，同埋陳雲有咩共通點咯？係啦，咁咧即係嗰幅圖咧就話希特拉啊 ，Donald Trump 啊，同埋陳雲啊，都係用種族主義嚟提升自己嘅地位啦。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話呢個叫希特拉同埋Donald Trump 咧，就係話要整呢個 mass deportation 啦。但係咧無啦啦班撚屌咧就話陳雲咧。就係 proposes a mass rape by mainland locals 啊！咁你即係點啊？即係強姦佢哋啊！陳雲幾時有咁講過？屌你老尾，你唔撚熟陳雲書啊！唔好撚講啊！仆街！ 嗰啲左交亂咁噏噶啦，睇得多大公報文匯報啲咯。 又話自己 anti Chinese， 啲明報嗰啲而家都係搞埋呢啲嘢噶啦。 又話陳雲係 anti Chinese fascist， 屌你老尾！陳雲係國學大師嚟嘅，佢係反劣質嘅中華民。即係中國共產黨啫，佢唔係反中華文化嘅。又話 blames mainlanders for Hong Kong's problems， 屌你！ 喂，好似陳雲係仲教中文嘅咩？咪 唔係陳雲係國學，即係一個國學嘅學者嚟嘅。 係咯，唔係教中文嘅咩？佢 喂嗱老老實實嗱阿陳雲咧就blame mainlanders for Hong Kong problems 啦，佢係有嘅，但係佢最主要係屌美國嘅咯，我想講。 系喎，佢都成日讲美国噶嘛，系咯。 其实佢讲美国先系即系幕后背后嘅主持者啊嘛。佢话 thinks， 跟住之后佢话呢个叫 thinking left plastics and pan democrats should go to Nuremberg， 唔系咯，屌佢落地狱嘅，姓屌唔捻熟阿陈云，唔捻熟呢个叫做Donald Trump 同埋唔捻熟 Hitler， 就唔好做埋啲咩鸠图啦。但系咧呢幅图咧系乜捻嘢人 share 咧？系我识条公民党嘅捻屌 share。你老尾，你快捻啲死全家落地狱啊！做你英灭门。 公民党你识陈云先好搞笑喎、啊，咁样搞笑啲喎、啊。 嗰条捻样咧，即系咧系即系又无啦啦加值嘅，但系 咁鬼似嗰啲烧粉嘅，我觉得你讲嗰啲嘢。 唔系佢系屌佢系成日 share 埋啲迷，屌你老尾有加值又唔捻用，日日喺香港咧喺度为公民党啊嘛，即系觉得自己好捻有意义咁。屌你老尾，你咪要叫你老豆老母养。 咁其实佢咪同自由党嗰啲咪嗰啲二世祖咪差唔多。 咁佢同李子敬系一鸠样嘅， 系咯 西门敬啊， 西门子 李英灭门全家死绝啊！我而家叫你，我开捻埋你名都得啊！屌你老母，真系又要搞到我闹人， 嘥咗我啲 airtime 啊！你唔好再为呢啲人嘥 airtime。 不过嗱 ，anyway 啦，即系而家 anyway 讲翻嗰单嘢先啦，即系 Donald Trump 其实。即係可以講清楚啲，其實佢係咪真係 racist 你覺得？ 唔係，我又唔覺得佢係 racist， 因為咧，阿 Donald Trump 咧係一個生意人，所以我覺得生意人咧就有啲似英國佬咁樣，佢可以心底內睇嚟唔起，但係咧，譬如咧，佢睇得起你咧，佢係當你係神，即係當你老友咁樣咯。 你明白我讲咩？因为咧，你睇翻 Donald Trump 咧，佢好多手下嗰啲嘢咧，同佢真系识于微时咁样嘅。即系有个就系喺佢高尔夫球场度帮佢执头执尾嘅女仔，咁啊，即系阿 Donald Trump 赏识佢嘅能力，咁啊俾啲嘢佢做，咁啊做得好地地，咁咪升做 number two 咯。就算佢嗰啲司机啊，同埋佢 Trump Corporation 咧入边嗰啲人咧，好多都系识于微时，用咗好多年嘅人嚟嘅，即系。我会话呢一啲系老派嘅拍马头老细制咯，你点睇啊？ 我觉得佢有啲系，即系佢系识用人，佢自己本身未必系好叻，但系佢好识拣人用咯。 即系佢去，佢慧眼识英雄咯。 系啊，佢知道边啲人会帮到佢咯，即系佢唔会乱咁用人咯。 系啊，同埋即系，同埋你知唔知咧？佢咧嗱，即系而家虽然咧，佢就即系而家嗰啲佢爆呢单咁嘅即系屌柒回教佬嘅街新闻出嚟啦，咁好多人就话佢周围都有地产项目啦，但你知唔知咧？佢好多啲所谓地产项目咧，佢露一露面嘅啫，佢卖个 franchise 噶，其他啲系人哋 develop 嘅啫，你知唔知嘅？ 我唔知道，我唔熟佢呢啲嘢。 因为咧，即系你嗱，即系而家咧就讲紧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咧，佢即系你知佢嗰度有 commercial building 有酒店噶嘛，而家就个个就话就話 Donald Trump 啊，即係要將呢個 Trump 呢個名除去啊，因為影響呢個國家嘅聲譽咁樣。但係其實咧 ，Donald Trump 咧喺呢啲地產項目咧，只不過 one off 賣嗰個麥頭俾人嘅啫，跟住之後佢就唔會再理噶啦。佢咁樣嚟賺錢啫嘛，你話冇聰明啊？ 好成功喎，唔使 manage 咗少錢係咯。 係因為 Trump 呢一個商業大廈，佢好多時就即係等於即係屌。谂紧有咩？其实都冇啊！屌，即系好似老麦咁样啫，卖个名俾你，你可以吸引到租客。即系我哋出名，料靓、位置好、配套好、服务好，因为佢哋一条龙噶嘛，有酒店、有餐厅、有 health spa、有 golf club 咁样噶嘛，系啊，咁咪即系卖成个品牌俾你，咁佢咪硬硬脚收钱咯？ 哦，即系 franchise 咯。 系啊，所以话你班友全部唔捻熟佢经营模式，就喺度屌柒佢话佢乜嘢，跟住又喺度话。佢批評回教徒，咁啊又話佢即係一路同回教徒做生意，即係同喺沙特阿拉伯做生意，一路就喺度屌柒回教徒。 咁佢係做生意嘅咧，不嬲都係。 係啊，即係好似即係我呢度都可以講明話，屌你老味，我夠有同大陸人。 喂，咁唔見啲燒粉屌啊老燒翻去拍片。 咪就係咯，屌即係我自己都有同啲官二代、富二代玩啊大陸嗰啲，咁我有幫啲大陸朋友做呢啲嘢，做嗰啲嘢啦，屌你老味，但係佢哋拜我嚟吹啊，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咁樣啫嘛，係咪先？识英雄做英雄，商业社会有钱就齐齐揾，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咪就系咯，即系屌你，屌你老咩？你成班卵屌，唔卵熟 commercial 嘅运作，又喺度即系利用呢个主流媒体嚟，就周围喺度乱鸠咁轰人，真系好卵戆鸠，真系，唉，不忍之所。 系啊，喂，讲起阿 Donald Trump 咧，唯有一个好大嘅对比，我听讲系咪啊？喺佢嘅邻国。 咩啊？佢嘅鄰國啊，屌不如鄰國 有一個有好大對比喎，同佢完全係唔同款式嘅人喎。 咁佢鄰國嗰度咧，即係咧，即係有啲咁嘅大左膠啊！即係其實政府官員就話，就應該即係 consider take 呢個 Trump 呢個名 off 呢個 commercial tower。 未，啱啱你未講緊加拿大嘅，啱啱正係想講翻。 系啊，所以我咪话即系嗱，加拿大咧，其实最近咧咁啊大选啦，咁有个新总理啦。原本加拿大咧嘅执政嘅保守党政府咧就系偏右同埋本土嘅。咁偏右同本土系咩咧？咁就即系梗系减福利啊，削减移民啊，本土优先啊，同埋停咗加拿大有咗差唔多40年嘅投资移民计划咁样嘅。咁新呢個叫做總理啦，就叫側田七頭啦，Justin Trudeau 啦，側田七頭係啦。咁佢就之前咧佢競選嗰陣咧，佢已經係視呢個毛澤東為偶像噶啦。咁又話即係中國啊，好有效率啊，我哋應該多啲學習中國啊，諸如此類啊，即係好似Facebook 啊，Mark Zuckerberg 啊，咁啊即係差唔多咁撚閪節噶啦。咁啊～即係加拿大咧，而家係講緊咧，話要喺二月底之前啊，2016年嘅二月底之前就要收容25,000個難民啊嘛。貓姐，你驚唔驚啊？25,000個人肉炸彈啊！我聽到都驚。 係。 係啊，咁就咁啊，即係頭，即係其實喺上個禮拜咧，同埋其實應該係今日咧，咁啊上個禮拜就有百幾個。敘利亞難民啦，咁啊，即係呢啲叫做其實嗱，呢一啲咧就唔係政府 sponsor 嘅， 呢啲就有 private sponsor 佢嘅，即係已經有啲咁嘅本地嗰啲咁嘅慈善團體啊 ，cut 卡嘢咧就安排咗佢住宿啊、行程啊、即係政府只不過係俾咗 health 卡佢哋啊，同埋即係做檢疫嘅啫。咁就屌，而家咧即係呢個側田七頭咧就去機場特登親自接鳩佢哋機，咁啊話 welcome home， you are now finally home 咁樣喎，屌你老尾！跟住之後咧又同佢哋 selfie 又成玩親民咁。咁呢啲嘢咧，咁咧即係對於呢啲咁嘅即係叫做你話偽善又好，又愚蠢又好，又即係大愛嘅加拿大豬豬咧，咁啊覺得佢呢個總理非常之人道，就話 this feels like Canada again， 我屌你老母啦，真係醒成班咁嘅人肉炸彈入嚟又話好，同埋咧呢啲咁嘅敘利亞難民啊入境嗰啲啊唔撚使檢疫噶，咁你知即係呢第三國家幾撚多傳染病噶啦，食水又唔乾淨，咁空氣又唔好咁樣，即係。屌你老尾！你走去即系俾呢班友入嚟用乜嘢？ 咪好正喎！我睇到有个新闻就系话，有人访问嗰个 immigration 咧，加拿大咧话，如果嗰啲refugee 如果有传染病，你会唔会俾佢哋入嚟？ 咁嗰个人答咩？ 跟住佢话，梗要俾佢入嚟啊！人道啊嘛，我哋咁样。 屌，其实真系好捻不知所谓，即系屌我又要讲翻之前有个古仔咁啊！哇，阿猫姐，咁我同你讲个古仔啦，系咯。咁啊，即系有一家人，咁已經係生活已經係捉襟見肘啦，即係已經係掹掹緊咁樣，咁即係仲要咧無啦有啲咁嘅即係強國親戚啊嚟黐飲黐食啦，跟住搞到係屋企又入不敷支啊，咁、那個仔又即係問老豆攞零用，咁老豆又冇錢俾咁樣啦，因為要開飯啊嘛，冇計啊嘛，跟住之後屌你老尾咁嘅強國親戚咧，又拎埋啲咁中意放炸彈咁嘅損友嚟喎，咁啊搞到你家無寧日咁，咁你話係咪即係咁係咪好唔公道啊？對於本地人？系咪先？ 咁系好唔公道噶，系啊。 系啊，咁就即系呢、這个叫做原来咧，哇！我睇翻啲资料咧，就话咧拎一个难民入嚟，即系包括嗰啲咩 resettlement cost 嗰啲咧，就要差唔多系讲紧差唔多30,000澳纸喎一个人。你话冇开？要拎 咩？即 系 点样？点样？唔明啊？点样30,000澳纸啊？ 即係你，譬如你飛一個敘利亞難民入嚟，咁啊，即係要幫佢揾地方住啊，要請。 哦，即係政府要俾30,000係咪你先？ 係啊，30,000一個人啊！ 哇，咁貴！澳洲好似嗰時咧，亞三先睇得9,000一個啫喎。 咩啊？咁我唔知，即係我唔知加拿大係咪即係請魚翅佢食啦。但係你話係咪撲街？即係屌，但係即 係咁樣，佢似咁搞遲咗加拿大撲街喎！而家已經經濟唔係好咯， 經濟極之差啦！加拿大而家係周圍啲裁員，油價跌到歷史新低， 係咯。 屌，但係即係啲加拿大豬豬咧，就咧係蠢撚到咧，即係我睇緊呢篇報道咧，就係講話原本咧條友咧就想買個遊艇嘅，即係嗰啲普通啲 fishing boat 嗰啲幾千蚊嗰啲啦。咁啊睇到呢個敘利亞咁嘅黑錢廣告啦，啲咁嘅爛鬼咁嘅慈善團體啦，就走去決定咧唔撚走去買架 fishing boat 啦，咁啊走去買架，即係走去捐錢俾難民算咯。跟住之後佢就話 ：The Canada I remember was more generous and welcoming of the diversity. It's kind of nice to feel we're welcoming。我屌你老母啊！你經濟咁撚差，你仲咁樣，你咪黐撚咗線啊！你以為你以為仲印錢年代，80-90年代加拿大發夢啊你？ 唔係佢應該學挪威咁樣，挪威而家俾錢叫佢哋走啊嘛。 唔系几好啊！屌，俾钱俾钱佢哋好过之后猛喺度吸钱啊！ 系啊，俾钱挪威正，我系话诶嗱，你哋唔融入唔紧要，俾钱快啲走。 咁走去边咧？我大概冇话走去边先。 佢话即系总之去翻你哋原本嗰度咯。之前佢哋收咗好多系嗰啲伊拉克噶嘛。 系啊， 系啊，咁而家咪俾钱个伊拉克嗰啲叫佢走咯。 咪几好啊！一早应该咁啦，俾钱佢出去自力更生啦，拎到应该买到只炉仔，买到间屋噶啦。咁你翻去种田又好，乜捻嘢都好。 你知唔知俾$16,000佢哋一个？ 屌，佢哋好捻多钱啊！$16,000，$16,000讲到差唔多20,000澳纸。 喂，但系佢话计过咧，对于挪威嘅长远嚟讲咧，系 平啲啊嘛， 平啲啊。 唔系，即系屌你其实咧，好似咧，你有冇睇咧？瑞典咧，你知唔知瑞典咧？即系最近咧有个新，即系个政府一个政策就系咧，我一个月俾$1,000你自己搞掂咩福利，你唔好搞我啦。佢咁样平过去整个 healthcare system， 你有冇睇到单新闻？ 系咯，其实我觉得点解啲政府唔你直情俾钱佢哋去翻佢哋个附近或者佢哋国家生活，你仲好过咁样收佢哋啦。一来佢又唔惯，系咪先？ 系啊，一来又唔惯，二来就系、是即系你要本地人 去真係完全咁接受佢咧，又真係難嘅喎。你逼唔到，你逼唔到本地人嘅，系咪先？ 系啊，好简单。跟住我睇个新闻，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即系啲人 post 啦，就话好多德国嘅传媒都唔敢报啊。其实而家发生罪案都好劲，而家嗰啲收难民嗰啲， 周围啲难民周围强奸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屌，即系宾州都管唔捻住，点样管住个人周围放炸弹咧？即系宾州都周围放炸弹啦。 系啊， 周围发屌你老尾水喉咁屌。 喂，男女都啱喎，睇个新闻话 咩？屌黐捻线啊！屌，我唔想即系我宁愿叫鸡中艾滋好过俾人吉屎忽中艾滋啊！喂，屌你老尾！如果宾州都管唔捻住，又鸠佢发屌你老尾！ 跟住其中有一个 story 好变态喎，你有冇睇啊？ 咩？我冇睇，你讲下。 诶，话咁啲德国人夏天去游水嘛？ 系啊，跟住咧。 咁你嗰啲鬼佬游水系咪跟住着到 sexy 噶嘛？ 鬼佬定鬼婆先？ 鬼妹着到 sexy 噶嘛？ 鬼佬着到 sexy 着到 boring 咁啊？屌！ 唔系啊，其实有两个 case 都关于游水夏天嗰阵喺德国。一个就系鬼妹嘅，嗰、那个鬼妹游水着到好 sexy 啊，唔系鬼妹唔游水，啊鬼妹就行街。夏天你都知道鬼妹好 sexy 噶嘛？咁嗰啲 refugee 见到咧就发癫啊嘛，因为喺嗰啲回教国家未见过女人着到咁 sexy 噶嘛， 跟住 所以就两个 refugee 强奸咗个女仔。 唔卵啊！ 另外有个 case 就系话有个僆仔咧，即系你都知道人哋游水，跟住着你好似澳洲咁着泳裤噶嘛，系咪先？ 男人嚟噶呢个？ 男仔，跟住男仔嚟噶嘛，着泳裤噶嘛，跟住嗰啲有两个啲唔知咩 refugee， 跟住话佢做乜唔着衫，揼叉佢，跟住插佢屎眼咯，系啊。 唔卵啊！ 佢话咩拜唔知咩拜哥，跟住搞个僆仔咧。 黐卵线，屌你老味烧烂咗本《好难惊佢》咧，屌你荼毒世人呢本啲乜嘢？ 好变态，我觉得话因为咩？佢话唔应该咁样裸露身体个海滩度系。 跟住屌，即系佢系咪佢觉得个僆仔裸露个屎眼，所以佢就要揾佢身体突出嚟嘅部分帮佢遮住个屎眼？ 真系好变态，我觉得 乜捻嘢新闻嚟嘅？ 好正，喺德国嘛，已经好多呢啲 case 咯，啲人跟住话，都系喺啲 social media post 出嚟，报警啲警察都唔敢理我话，因为嗰啲人其实好恶噶，入到去系啊 ，no go song 咁样噶嘛， 系啊， 喂，屌，其实咧，屌，即系另外一样嘢咧，喂，屌，头先我唔谂记一个，关于 Donald Trump 咧，你有冇睇啊？即系之前Donald Trump 咧就喺度话，屌你唔肯控制咁嘅回教佬啊，喺美国啊，就迟早好似英国咁样啦。英国有啲地方啊，差佬都唔够胆去啊，根本就管治唔捻到啊。你想唔想美国变捻到咁样？跟住咧，啲英国差佬咧真系出声喎，就话：屌，其实你Donald Trump 先生，你讲嘅嘢系真嘅，真系有地方我哋要唔敢去嘅。譬如嗰边有事发生咧，我哋要揾到啲咩回教长老去调停，至敢入去。 真的，原来我以为他讲笑啫。 唔系啊，屌啲英国差佬真的出嚟话Donald Trump 先生呢啲嘢系真的。 咁唔怪之有差佬 endorse 佢啦。 咩啊？系啊，所以即系你就，所以咧，其实咧有一样好微妙嘅嘢咧，就系咧点解 Party for Freedom 咧走去示威又好咧，啲差佬咧其实都保护佢哋，反而系拉鸠啲左交。 咩？即系你？今次佢系咪又拉咗教咁样？ 今日我未睇啊，但系睇嚟都系啦，因为阿 Nick 嗰啲根本就冇嘢，喺 BBQ 啫嘛。屌，但系佢好卵抵死，佢拎只猪去，成猪咁，真系穿住佢嚟烧咁样啊！ 咁搞笑，咁你有冇去 BBQ 啊？ 我冇去咗，我热到俾人烧春袋啊，唔想。唔系好想热到俾人烧春袋。喂，但系咧，屌， 喂 ，Hello。 喂， 系啊，即系，头先讲翻嗰个新闻嗰度先啦，我惊即系要补充翻啦，费事啲人以为我哋歧视啊。其实我唔系意思唔系歧视，而系即系始终佢哋嚟个文化背景又唔同，我意思系会变咗系即系喺到好多生活上面，其实系会有冲突噶嘛。根本即系大家个文化唔同，你点样融入呢？ 即系 等于你叫强国人融入呢度文化都唔得啦，你仲何况叫佢哋嗰啲中东人已经有自己嘅价值，佢哋价值观好强添噶嘛，因为佢哋回教个文化价值观。 佢哋譬如你话叫佢哋即系好似 Aussie 咁去 酒吧喝酒，我想他拿把刀出来刺你。 即是那些很极端的那些，我想他们真的会做得出来。 很极端的那些，我想他们都找不到写字楼工了。你想想他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 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 你穿着咁嘅死人袍，戴啲咁嘅瓜皮帽喺我公司出现，我好卵惊噶嘛！屌，我真系 唔系喎，我啱啱睇咗有个 social experiment， 你有冇睇先？ 咩？即系着住袍嗰个？ 有条友着住袍，唔系啊，佢做咗个 experiment， 着咗三种唔同衫，睇下有啲去银行，睇下有咩反应。 我唔想做标题党啊！你讲， 咩标题党？ 屌我睇咗，我睇到嗰篇新闻嘅标题，我冇 click 入去，我费事喺度。 我有睇，我净睇埋个 clip 啊，即系嗰个人入去做咗 experiment。 系啊。 咁咧，佢首先就戴个头盔，嗰啲戴电单车头盔。 系啊。 咁就入银行，跟住咧，银行咧就话：先生，你要除咗个头盔，我哋先可以服务你噶咁样啦。吓，咁佢就 OK 啦，咁就走咗啦。好啦，跟住佢又着件嗰啲咧扮鬼扮马，即系好似嗰啲你知嗰啲叫咩 crosspay 嗰啲咧。 系啊。 笠笠住扮只狗。 系啊。 系啦，直情个头遮住，揾个狗头遮住嘅，成个身着嗰啲 cosplay 衫， 温时一件头嗰啲系咪啊？ 系啦系啦，啲 party 装咁咧，系啦，跟住咧扮嗰啲party 嗰啲啦，即系 figure， 即系好似你揾米奇影相嗰啲咧， 温时咯， 啲入 fit part 嗰啲咧，系啊，跟住佢扮只狗啦，跟住就入咗去银行啦，跟住银行就话唔好意思啊，你着呢、這个狗衫咧，我哋又唔可以 serve 你，跟住咧又踢咗佢走喎，系啦，跟住佢 argue 佢话冇搞错啊，你头先我戴头盔你又话唔得，咁我咪着个 costume 嚟啦，跟住最后咧佢咧知唔知佢着咩衫啊？ 着咩？ 佢着嗰啲咧 burka。 burka 系跟住啊？ 系啊，跟住佢着件 burka 去，跟住银行即又 serve 佢，跟住咧佢就同个银行闹交，话点解你我头先戴头盔，我着个狗衫你又唔 serve， 我戴 burka 你又 serve。 咁银行点讲啊？ 跟住佢话呢个系一个 culture 啊嘛。 屌佢！ 咁跟住嗰个人即刻话，咁如果我下边挤个枪，我咁或者系啦，或者有武器要打击银行，咁你哋点算噶嘛？ 有冇班友答唔出噶？ 其实我觉得系唔系关个银行嘅问题，系嗰个地方嗰个银行其实系有问题嘅。正常嚟讲咧，佢着到咁咧都唔应该要，你明唔明啊？有危险噶嘛？ 系啊，梗有啦，屌！ 系啊，你正常佢净系睇到对眼咁，你点可以？喂，点知佢咪偷人哋 I D 啊？你点知啊？ 咪就 系 咯。 系啊，其实系嗰、那个唔关嗰个银即系唔系关个机构事，系嗰个银行，我觉得系有问题咯。 唔系你嗰啲咁嘅乜鬼嘢？你嗰啲咁嘅即系 compliance 嗰啲都唔会俾你啦。 系啊，唔啱嘅，因为咁你打开攞个 driver license 出去，哇，都唔同样啦，系咪？ 系啊。 你 driver license 你或者护照去影相都唔可以着 burka 噶嘛？ 唔，梗系唔得啦！你要除咗佢噶嘛？ 系啊系啊，咁你点 check 个 ID 咧？如果你 check ID， 唔系你就算你澳洲 passport 系最 strict 啦，你又唔可以笑嘅，你要目无表情咁影噶嘛，嗰幅相系。 系啊系啊系啊，同你唔可以着嗰啲衫，咁你见到只眼，咁你点知个人系个人咧？我想问下。 系，即系总之啊，不知所谓啦。 系啊，啲人点解即系有时冇乜 common sense 呢样嘢，我觉得。 咩？嗱，讲起 common sense， 你记得边个 Sarah Palin？ 即系以前 Republican 嗰个 candidate， 嗰个女人啊，系啊，佢话 呢个又系衰衰地嘅，冇脑嘅嗰个。 咩？但系咧，即系咧，佢就话呢个 Donald Trump 而家讲紧嘢系 common sense， 即系我谂由 back to 呢个陈， 唔系佢好识擦鞋嘅呢个女人咧，佢之前嗰啲选票好多都系嚟自啲阿师奶嘅， 系啊。 系啦，佢擦师奶鞋嘅，专门 入屋啊嘛，即系好妈妈咁样啊嘛。 系啊，你估下会唔会阿 Donald Trump 揾佢帮手咧？ 唔系啊，咪即系要，即系好似阿陈云揾呢个曾卓文咁，屌，我唔信。 喂，咁唔系，曾卓文有料呢个两毛 正嘅屌咩啊？咩咯？好似即系总之要揾个丧嘅嚟帮自己咯，影到自己冇咁丧咁样。 我觉得好似杨紫咯佢。 咩啊？唔好讲杨子算啦，讲我啲访问算啦，唔好辣社混乱啲人，讲我做唔知嘅算。 唔系你讲开话，嗰、那个女人就好似杨子啫，冇话。 咩、那个女咩啊？咁我但系杨子好笑啲喎，嗰、那个女人唔好笑噶。 哦，咁啊系。 杨子同埋杨子讲啲嘢就系杨子真系坚抽。 喂，但系嗰个女人又系傻傻地、忽忽地噶嘛，讲啲嘢。 咩啊？ 他上次帮 John McCain 选嗰阵又系讲埋啲忽嘢噶嘛？ 黐人线。喂 ，anyway 啦，爆捻晒钟，我哋下次再讲。 喂，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十八集第二节，咁啊，我哋最中意嘅地产环节啦，系啦，咁啊，阿猫姐呢排好high喎。 這個、哇！超卡啊， 但系咧，你嗱你嗰边咧，你睇唔睇到咧？个市系静咗些少咁啊？ 喂，其实你知点解觉得静咗咧？你知唔知好多我哋啲强国同胞转移阵地，而家去昆士兰喎、 哦。咩去昆士兰咩？ 你雪梨同埋墨尔本而家咪好贵嘅炒到，墨尔本跌得好犀利添，系啊。 系啊，咁样我系咪应该搬去住咧？咁？ 啊，睇你个人啦，我就觉得好闷喎，文尔本，唔好搞我啦。 我谂我要即系喺呢个作出呢个决定之前咧，我谂我可能去一个游客咁啦，去翻。 好闷喎，个 CBD 都好似静英英咁，你入个 CBD， 我觉得好似都唔似 CBD 嘅，有啲似去咗帕马潭咯，我觉得。 唔卵系啊！ 咁唔系咁杂，我意思即系好似嗰个下面个环境，即系静嘅程度啊。 即是那條 Church Street 咁咯 ，Paramatta 去大街。 系啦，即系得一條主街咁样 ，Collins Street 望，跟住其他啲又静到爆咁咯，系啊。 唔系啊。 系啊。 唔系，我想死喎。 系啊。 不过 anyway 啦，系啦，你话去昆士兰，去昆士兰做咩？ 吓？ 去咗昆士兰做乜嘢？啲钱？ 去昆士兰买 off the plan 咯，而家好多都或者去嗰个起楼咯。 黄金海岸。 黄金海岸唔系，咁唔系就黄金海岸噶，好多嗰啲。诶、哎，嗰啲垃圾区咯，都有人买而家。 啲布里斯本啲柒区咯。 系啊，嗰啲全部攞福利嗰啲咧。 唔系啊，咁嗰度天气好啊嘛，咁样好似屌，好似啲强国大妈咧，你有冇睇咧？之前喺香港单新闻咧，啲强国大妈咧喺度对住个太阳咧，喺度望食个太阳话可以能医百病，可能差唔多咁样。 系、哎、差唔多啦，之前呢个唔正，我觉得冇买跳舞嗰、那个。啊！森林舞正啲喎，幽魂舞、幽灵舞， 嗰个正啦，同埋另外一个咩，好似系咩四川咧，有个阿公同埋有个阿婆出去散步，跟住之后个阿公咧散散下步咧唔见咗个阿婆。 诶、哎，喂，啲鬼故，诶、哎，得唔好讲呢样嘢，讲翻澳洲本地啲嘢先啦。 咁啊，即系阿猫姐，你话物业呢边静咗，因为啲热钱去咗呢、这个叫昆士兰度俾人困啦。喂，听头先我哋咧 off mic 讲啊，你话班友仔而家去咗商用物业个 commercial property 嗰度，系咪有啲？ 因为而家其实有个漏洞嘅，即系听讲啦，呢啲真系，即系呢啲我哋而家唔系俾咩意见人哋嘅。如果即系听众有需要嘅话，就即系请佢哋揾住，首先要戴头盔先。呢啲要问，呢啲系啦，呢啲系要问专业意见嘅。呢啲只不过系一般我哋见到嘅情况啫。 我哋饮茶听到隔篱台喺度讲吓。 系啦，即系听讲就系最近就系咁嘅。如果500万澳纸以下嘅商业物业咧，就唔使经过嗰、那个FIRB 申请， 系啦 ，FIRB 申请嘅。咁咧，所以咧有好多咧啲人都喺度抢嗰啲 commercial 咯，而家 系咯。咁喂，但系 狗 抢 咯，仲要用现金嚟抢咯。点解佢哋中意用现金咧？因为嗱 ，commercial 咧就澳洲唔可以借咁多噶嘛，最多只可以借六成到七成嘅啫嘛。 系啊，七成啫嘛，最多系 啦，系啊，七成到。咁因为你买普通楼去借八成噶嘛，咁嗰啲强国人好多就抬现金嚟买噶嘛，系啊。系啊，同埋好多你冇发嗰啲铺系吉噶嘛，买完佢就等喺度唔租，好嘢噶，知唔知？ 好鬼残咁样咯，即系等佢自己去升值咯，或者咁 样 去 储钱。佢咧好狗喎，因为我知道咧有啲买 new 摊啦，譬如嗰啲啦，咁咧佢咧租金唔啱，佢宁愿唔租喎，你知点解？ 咩啊？点解？ 佢话哦，如果平租俾你，咁我层楼咪唔值钱，因为银行估价都要睇个租值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佢我宁愿丢空咯，我唔租俾你啦，咁咯。 咩啊？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同埋咧，喂，你係咪講咧有啲咧其實係住宅嚟嘅，但係佢當 commercial 項目咁樣賣？ 哦，而家好多啊，譬如嗰啲咧，有啲特登咧起到迷你倉咁咧，劏房局咁咧，困人啊嘛，係啊，懶係平咁賣咯，即係有啲未俾啲叫 student accommodation 咁啦，譬如好簡單嘅，係啦，嗰啲就十幾廿萬一間開始噶嘛，得間房咁咧， 得間房之後你咪廁所咪去公廁咯。 是啊是啊，但他很狗的，他打广告用中文的时候就讲到好像楼，真是楼，即、就是来普通住楼这样的。 但你一上domain 啊，上 real estate 那些一看就说屌你老尾，原来 accommodation 你要黐线。 accommodation, 那些他不可以上 domain 添，因为他不是 residential 的嘛。 但其實 Marshall 嗰度得。 Marshall 唔係 ，sorry， 我睇錯咗，我係喺嗰啲咁嘅地產經紀嗰啲盤度睇到。 我地產經紀咁，佢梗係可以擺啦。但係如果你想佢個網頁有寫噶嘛 ，real estate 普通係擺 residential 噶嘛個網，佢有個 terms 噶嘛。咁如果佢要擺呢啲樓，要喺 commercial 嗰邊擺噶嘛，係 啊， 佢唔可以擺喺 residential 嗰邊噶。佢都犯法噶嘛。如果你擺 residential 呢啲唔係 residential， 嗯哼， 佢唔會加 residential 噶嘛。同埋而家最興唔係喺呢啲啊？你知唔知好多誒港人中意買高爾夫球場啊？ 買入邊嗰啲屋啊嘛。 不是啊，你不知道啊，这件事可以告诉你听啊。他呢很喜欢买，因为你买个高尔夫球场很便宜的嘛。 成得地。 可能几个标你就买起，什么你买个地先贵啊，你买个地，你买个地一下地都可能讲紧你近 city 啲都十几个标啦，是不是 先？那买高尔夫球场是为什么要买高尔夫球场？ 喂 ,hello? 为什么要买高尔夫球场？ 你买高尔夫球场呢，你知不知道呢，那些人不懂的这件事，即是鬼佬很蠢的嘛。那他买高尔夫球场呢，他不是真的买来打 golf 的。他呢，你买了先，那个地价是便宜的，因为他高尔夫球场买的时候有 limitation 就成的嘛。 送了的嘛，是啊。 是啦，他送了的嘛，那所以他的地不会很贵的嘛。那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呢，好东西喎，他们有方法呢，将呢就说我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隔离起 townhouse 起 resort。 哦，是啊，这样起。 是啊，咁样起咯，跟住就将嗰啲楼买咯，系啊。 但系啲 楼，我新楼买咯，系啊。 啲楼系贵过咩咁样噶？贵过市价噶？嗰啲叫，所以嗰啲叫 golf resort。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唔系佢有两种嘅，有啲咧就直情就系当residential 咁卖嘅。 系啊。 咁仲可以卖贵啲添。如果佢唔可以当 residential， 咁咪有时有啲 council 唔批噶嘛，因为嗰块地人哋打 golf 噶嘛。 系啊。 咁佢就转咗人哋做 commercial， 当 commercial， 当 resort 咁 resort 咁卖咯，系啊。 咁有几正？ 系啊，系啊，所以好多人而家咁样玩呢招咯，系啊。 有啊。 系啊。 有人买嘅咩？ 有，点会冇啊？大班人买啦。你知唔知迟啲诶，哥顿有个高尔夫球场都打算系咁改啊？ 你知我住哥顿嘅嗬？ 系啊系啊。 你知嗰班友而家喺度露屌喎？ 系啊，我知啊，就系咁玩嘛。嗰条友而家就系 council push 咗，跟住但系而家啲居民反对嘛。 系啊，我之前我节目都有讲过啊嘛，我应该做勇武城邦派嘛，哥顿。 系啊，所以好近有啲好多而家近 city 有啲咧，嗰啲高尔夫球场都有啲俾狂人买晒咁解咯。我初初都唔知道啊，出咁你高尔夫球呢度都有几多人打，你收会员费一年都唔知道收佢几百蚊，都唔系话就好多钱啫。点解咁贵都会？ 个 potential 啊嘛，你而家讲到咁样。 系啦，即系我初初唔明呢个道理嘅，后屘讲讲下就知道啦。因为听啲人喺度嘈歌到呢单嘢，我就知道啦。 咧饮茶，听啲茶客喺度吹水啊。 是啦，咁啊听啲人吹啊，咁又听到呢单哥顿呢单嘢，听啲人讲咁样咯，系。 喂，你喺边度听到哥顿呢单嘢？其实？ 都是有些人有些附近居民跟我讲嘛。 哦、OK。 是啊，跟住我就又即係八下八下咁八到，原来啲人买高尔夫球场就搞呢啲咁嘅嘢嘛。都几嘿，我觉得其实就係咪讲笑。人哋嗰笪地方俾人哋打 golf 㗎嘛，应该好悠闲呢，即係起楼咁搞错。 其实呢即係呢，如果你搵即係香港嘅角度嚟諗呢，等于呢就係买个。 喂，湿地公园成个啊，湿地公园。 是啊，真係湿地公园即係起楼咁。即系无啦，即系同数码讲一鸠样咯，喺度假数码真地产咯。 系啊系啊，根本就系咁啦。你而家我哋个政府有咩搞高科技未？又系数码讲讲真。 屌你老尾！其实头先咧第一节咧应该屌柒阿 Turnbull， 即系咧 Turnbull 咧嗰个叫做 innovation plan 咧要使几多1.6 billion 咧嚟咩？屌你老尾，成班屙屎！放咗工就喺度饮啤酒，唔系就喺度屌閪生细路。你嗰啲咁嘅所谓创新科技啊，屌你老尾！你买 vendor 啲嘢啊，你走去用几个 system 啊，就唔好谂以为自己走去真系走去识搞创新科技啦。 唔系啊，佢而家唔系成日铺嗰个咩啊咩啊 Atlassian 啊嗰间。 系啊，嗰间嘢佢话 successful case 啊嘛。 系啊系啊，成日都啲 media 成日大炒呢间嘢喎。 咪就系得佢咯，但系你有冇听过一间嘢成功嘅嘢喺澳洲搞啊？屌冇啊嘛 ，UTS 啊，嗰啲所谓嗰啲叫做 incubator 啊，即系俾嗰啲 startup 喺度 brainstorm 嗰啲啊，屌你老尾个个卒之啊，咪走捻晒去直谷，走捻晒美国嗰班，你要 pitch 嗰班咁嘅 Y Combinator 啊，嗰啲嗰啲叫 investor seed fund 啊，幾撚容易啊！ 澳洲佢睇撚唔到你有 return， 根本就唔會buy你，同埋 你個政府你都唔俾 tax break 人哋 Silicon Valley 嗰啲好多 tax break 噶嘛。 同埋屌你老尾，你澳洲佬做生意啊，佢真係含強國撚啊，佢已經好易咁揾撚到錢啦，做乜要投資落你嗰啲咁嘅嘢度？ 就係、是、咯，即係等於你以前地產霸權咁啫嘛，咁佢咁容易就揾到咯，我使乜發展咩高科技啫？ 唔係，好似香港咁樣啫嘛，無啦啦整個創新科技局，根本係冇人 take it seriously， 你咪整咯。一 整咯，吸水啫嘛， 一捻样啊，咪就系咯。 喂 ，Turnbo 其实咁亲，系咪学埋大陆啲衰嘢咧？真系。 唔系啊 ，Turnbo 可能好似汤家华咁，即系我唔想嗱，即系呢个节目 public 嘅，我费事讲咁多。但系你谂下汤家华啦吓。 系啊，啱啱讲起咧吸水啦，喂，你最近系咪有单嘢话政府好吸水喎？政府都 咩吸咩水啊？吸咩水啊？ 咪跑马头嗰单咧吸啲投资者水啊嘛！ 屌呢单嗱呢单嘢咧，咁又即系讲因为咧而家政府咧就锐意咁啊西部大开发。咁西部大開發咧係乜撚嘢咧？咁就諗住喺帕拉馬塔沿線咧就起輕鐵嚟大旺附近嘅一啲叫做即係地產項目啊，啲未開放嘅地啊咁樣。但其實我睇翻地圖啦，嗰啲就原本就係嗰啲 light industrial area 嚟嘅，即係好似 roads 咁樣啦。咁就諗住收翻個發展商就兩嚿水一個 square meter 嚟 finance 翻呢個叫做輕鐵嘅發展。咁嗰啲咁嘅發展商咧，咁你知啲咁嘅閪地產霸權咧就好撚閪知噶嘛，咁啊幾幾格格咁樣啦，就喺度話我哋咧就咧唔會咧即係俾呢個 cost 噶啦，全部咧都要轉計翻俾消費者噶啦，咁就每一百尺啊，咁就要俾多20,000蚊咁樣。你話乜撚嘢社會啊，貓姐呢啲？ 抵撚死咯！ 邊個抵？ 抵卵死咯！边个叫你投嗰个 council 咧？抵卵死 咯！ 同埋边个叫你住嗰度啫？喂，如果你见到嗰条唔对路，嗰条 council 即刻搬啦！仲你自己又要贪方便住 Paramata 咪抵死咯 ！Paramata 都唔算方便嘅，其实 咁方便买嘢而家方便嘅， 但系好捻多恐怖分子。 切咁有啲人贪方便噶嘛？你得唔多啊？ 或者嗰啲友仔根本就恐怖分子。 同埋，即系佢哋觉得用咁嘅价钱买到方便就 O K 喎。你大佬你用呢个价钱，你 North 都买唔到嘢啦，系嘛？ 咩啊 ？North 冇买个厕所咯。 系咯 ，exactly。咁佢觉得又方便都 O K 啦，咁都算叫市中心咁样系咪先？ 唔系，但系咧，屌，但系其实咧，即系呢度就系、是、呢、這个叫做发展商啊，缩骨啦，成橛嘢咁样走去 pass 俾嗰个咁嘅消费者，屌你老尾！你明知有啲咁嘅事发生，你唔好走去。 屌你啲发展商卖层楼啊，彩你都有味啦。 系啊， 最紧要你帮我买一层楼啫。 系啊，但系 council 咧，屌你老尾！你唔好做埋咁多无卵为嘢，贪少啲污啊，咁咪唔使咁乞衣咯，屌你老母！ 咁 council 就系呢啲掠下咁锯你噶嘛，咪边度贪啊？边有钱贪啊？你钱从何来贪污？ 咩？但系咧，佢咧。他說這條 light rail 呢是 from 這個 Sydney Olympic Park， 那你說是不是其實是又起給強國人？你知道他們多喜歡住那頭的 Olympic Park 現在全部都是賣給很多都入賣給強國的啦，但他有些所謂的 Olympic Park 我不知道知不知道，有些這邊有些大廈他說明只可以賣給 resident 的， 沒有 但是發覺呢很多大部分呢其實錢都是強國人即是在强国出来的，但是 他 要跟 Western 买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有几栋是要 Western 买的，不可以给 Overseas 买的，他说明的那个contract 那里。 对啦，因为我啲打牌嗰啲雀友咧，有啲喺 Olympic Park 住。 Hello， 你听唔听到啊？喂， 而家有杂啦，唔好意思啊。 屌啦 ，Skype 嗰啲傻傻地。 屌个声咁卵閪个 Skype 啫。我咧，因為我真係平時我有陣時約 friend 打牌咧，有幾條友仔咧係住 Olympic Park 噶嘛，屌真係好大陸咁樣噶啦，去到係。 以前好高級噶，我覺得而家住 cheap 曬咯。 咩？屌而家咪啲強國學生宿舍咁咯，啲咩北姑啊，著條咁嘅短裙仔行過咁樣。 咪即係 Setland 咁咯 ，Setland 以前我都覺得幾即係都算比較高級啲噶嘛，而家哇住好 cheap 好多學生咁成啦。 咩 Sydney U 嗰陣？ 喂，嗰度會唔會有農場咧？你估下？ 梗有啦，我同你講過話 Setland 有農場噶，嗰個叫咩？係咪 East Village 啊 ？East Village 好撚多雞噶，屌！ 哇，你好熟啊你！ 我梗係熟啦，我呢啲真係城市農場嘅洞。係啊 ，Setland 嗰度好撚多雞，即係嗰度叫咩 ？Burke Street 嗰啲咧，即係 Alexandria， 你知有條大街噶嘛？ 嗰度多雞咯。 系咩？我真系唔知喎。 因为屌嗰啲咪 系咪我的朋友嚟啊？嗰啲全部都系 咩你的朋友啊？关你咩事啊？喂 喂，听唔到？ 听到啊！屌好好啦，好紧窒。 唔系我话系咪即系开 WeChat 嗰啲我的朋友？ 咩啊？摇一摇，摇一摇，你系要上楼摇一摇？ 上楼摇一摇。呢啲你熟啲，我都系唔熟。 我唔熟嘅，我听我啲朋友讲嘅啫。我啲好可能多鸡虫朋友。喂，同埋咧，嗱，即系呢单咁嘅戇鳩彭阿媽新聞咧，另外一單咧嘅戇鳩新聞，即系澳洲戇鳩新聞咧，就係講學位呢單嘢喎。即系強國人咧，除咗盲搶樓之外咧，仲喺雪梨 搶喂搶完奶粉搶保健品，而家搶學位啦，係嘛？ 係啊，屌，即係仲係講，屌，仲係講緊我住嗰區咯，撲街。咁啊咧，即係講緊咧 ，over 呢十年咧，北區嘅學位咧就冇增加到啦，但係咧學童咧就增加咗20%。咁就咧，即係呢個叫做連呢個澳洲國家嘅審計處啊，都屌柒啊！新南威爾士州的教育處是立撚閘咯，即係處理不到呢些問題咯。 喂，根本佢啊有啲地啊，你知唔知道？佢本來喺學校都走咗去俾人哋起樓， 賣夠曬啊嘛，賣咗 school property 係黐撚線噶嘛。 係啊係啊，黐線啊，我覺得真係。 係啊，同埋咧，佢另外一樣嘢咧就激到 之前我聽過有一個咧，就係話本來咧間學校想 expand 嘅，係 啊， 隔離學校隔離有塊地嘅，咁咧之前政府就批咗係俾學校 extend 噶嘛。係 啊。 后尾佢攞去卖咗俾人起楼， 咪死全家， 黐线， 死全家呢个咩人？即系唔系？总之咧，而家咧就系讲，因为咧喺呢个叫 Linfield 啦，咁雪梨嘅 North Shore 嘅住宅区咧，咁就有间大学，咁就以前嗰度有 campus 嘅，咁嗰间 campus 咧就丢空咗几年噶啦，但系个大学就谂唔到有咩用途。咁教育署就話：屌，不如你俾我哋啦！咁如果你俾我哋嘅話，我可以幫呢個區增加多2000個學額啊嘛！咁咧咁嘅教育署咧又喺度嘆慢板，咁啊大學又唔鳩你咁樣，咁啊搞撚到咧，原本就諗住2017年個學年落成咧，而家就要褪到2019年啦。 喂，有得你落成得好啦！而知唔知而家好多起啲學校都唔係為本地人服務，係為嗰啲強國服務、留學生服務啊？ 咩？例如嗰啲語言學校啊嘛，你話 雪 係 啊， 即係 雪梨極多啦，係啊。 喂，點解你成日去雪梨嘅話時話？ 我成日見到啲人係瞓雪梨啫，我冇成日去。 我冇以為雪梨。我唔知。 嗰啲人好中意喺 city 活動噶嘛？ 咩啊？咁嗰度一條巴士線出到去啊嘛。 系啊系啊， 一搭个巴士出到 city 咁啊，好快啫嘛，十分钟。 系啊系啊系，好多活动你见到留学生咁 set 零咁样搭巴士出嚟咁样，咁你咪知咯。 但系其实 set 零唔好住嘅，难听啲讲。 但系咁嗰啲学生方探学校对面啊嘛，而家好多语言学校开 set 零噶嘛。 同埋你 Sydney U 落去好快啫嘛，后街啫嘛，其实系。 是啊，你话啲你唔好讲笑，而家咧啲学大学都唔知几识赚钱。以前咧你入大学，你譬如你够分 IELTS 咧，你唔使读啊嘛，唔使成噶嘛。而家系咪都困下你读下 foundation 啦？唔系咧就起码困你读一年英文。以前三句搞掂嗰啲课程，佢而家你读一年咯，系啊。 啊系啊，一年 fail 你都要两年咁啊，跟住。 系啊，困水嘛而家，所以咪越嚟越多啲 language school 咁解，以前冇咁多噶。 嚟到咪做鸡仆街。 咁唔係嘅，咁有富二代噶嘛，一定係噶嘛。 富二代都係要俾錢叫雞嘅，富二代唔使屌閪。富二代唔揾使屌閪嚟噶， 即係揾條咩？咁唔使叫噶係嘛？大把啦係嘛？自動噶嘛嗰啲送上門噶。 隔離飯香噶嘛。 係咯，隔離啫嘛，隔離屋就係啦。 隔離飯香嘛，要過隔離開餐啊嘛。 你覺得而家澳洲個政府咧越嚟越咧，即係其實之前咪話咩 Ravenwood 嗰個靚妹講嘢咧？ 我唔係啊。你知唔知道我其實住 Ravenswood 隔離嘅， 係咪啊？ 我每日咧搭火車咧都行過嗰度嘅，其實。 喂，咁你識唔識個靚妹啊？那個靚妹咪話啲學校係嗰啲學店啊嘛，而家成日喺昆水啊嘛。 但其實咧，那個靚妹咧好撚慘喎，我等嗱 Ravenswood 咧，香港聽眾唔知啦，等於香港嘅馬利諾啦，即係雖然係私校，但係老牌嘅成績好嘅女校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個阿貓姐，你有冇話個女？其實我冇認真睇個新聞啦，我亦都唔想做標題黨啦。個靚妹係咪屌柒學校？ 個靚妹屌柒啊嘛，話學校即係冇做好教育啊嘛，淨係間間好似賺錢咁啊嘛。 咩啊？跟住之后，但系呢篇嘢系俾学校和谐噶嘛？ 哦，系佢话佢写个个 final speech 俾学校和谐个，佢唔系佢话唔系呢篇 speech， 系之前咧佢有篇 speech， 系啊， 要学校要佢要求写两个 version， 跟住咧佢写完之后仲要修改佢啲嘢，话有啲嘢唔可以出街，而且佢觉得咧好似点解学校都好似即系冇言论自由啊，跟住又话即系好似好多一定要 perfect 系啦，就收好似收咗水就要 perfect， 但系其实系现实社会系咁噶。我想讲现实社会是这样的。 是啊，咁其实即是可能他坦白了一点点。 现实我即是我都好，我都好了，有阵时。 但是很多港珠澳珠家长不明白的嘛，讲真即是你给那么多钱去补习把差咩，我觉得浪费气啦。 是啊，是啊，你是 DN 都买不到楼啦，你补习来把啦。 是啊，是啊，傻过去都。喂，不如悭，我都成日同啲人讲，不如你将补习啲钱悭埋嚟买楼个，俾个仔第日买楼。 系啊，补习你补晒啦，少钱。 系啊，嗰啲人好多人读私校，根本就唔系为成绩，就系识人啫嘛。 唔系啊，你之后有，即系好似香港咁样，你识一扎有钱仔做佢哋只狗咁，你第日做嘢咪易啲咯，第日嘅人生咪易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而家你读 public school， 你根本你睇到个 trend， 澳洲都系噶。你读 public school， 你唔会识到嗰班人噶。 系啊，因为嗰班友就真系。即是三世祖四世祖咁，老豆又系读嗰间大学，阿爷又读嗰间大学，翻之后间房就 唔系唔系大学啊，连 Candy 开始已经读嗰啲 public 系啊，即系 private school，private school 开始啦吓。 系啊， 系啊，即系好似国际学校咁，呢度 private school 就系、是， 好似香港咁。 系啊，即系佢由 Candy 已经读国际学校啦，咁根本你佢唔会出你个圈度嘅，你成绩点样叻都望过，所以你唔会识到啲人咯。 系啊，所以咪收皮，本地人咪收，好、 啊、 多人咪收皮。 系啊，呢度澳洲都系咁，其实我觉得。 系啊，咪扑街地方。 系啊系啊，迟早变大陆化呢度，所以会，因为大陆又系咁噶嘛，即系好阶级噶嘛。 权贵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澳洲全部都系咁吓。 唔系，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澳洲咧，不论嬲都系咁，但系叫做嗰班友唔会好似香港咁样，即系喐鸠啲普通人咯。 哦，咁啊系，佢哋即系有佢哋嘅天地咯。 即系佢哋，即系好似 Turnbull 咁样，Turnbull 嚟地，即系简直系月球人啦。但系即系佢嘅生活。难听啲讲，系一个香港普通，即系普通有钱人啫嘛。如果你真系计佢 net wealth 嗰啲，同埋佢嘅生活咪又要买餸嗰啲嘢。你就算阿 Tony Abbott 啊冇嘢捞啊，咪要买二手雪柜屌，咪上金丝揾二手雪柜。即系 咁可能叫环保啫，你唔好咁讲。 唔系，屌！我觉得完全冇问题啊！屌你，我自己成日上金村买嘢嘅，屌！ 我都去过金村买嘢啦，冇问题噶。我成日买我啲乐器，我都系金村买噶啦。 唔系啊，嗰啲垃圾嘢，啲友仔唔知头唔知路，放得好平，咁即系买咗佢啫嘛。 系啊，系啊。 唔系，但系即系呢个叫屌，总之呢个咁嘅雪梨，呢、這个咩澳洲教育部都系垃圾噶啦。屌，个喂个， 你觉得佢差啲定系唔得掂差啲？ 咩唔得掂死全家？你全家屌你老味，讲起唔得掂咪燥底嘅，真系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叫 TSA 公听会你唔捻去，跟住 TSA 检讨会又话自己唔系专业人士，所以唔应该去。但系咧， 咁你唔好做啦，你咪专业士顶你。 屌你，你唔系专业人士，唔好做啦。同埋屌你老味，你唔好俾人啊发现喺第二啲场合度啊，讲自己去日本影相、影红叶啊、度假啲咁嘅嘢。屌你老母，你唔好翻工啦，做日本旅游局啊，仆街！拍做 AV 人啦、啊，屌你老母，睇 AV 啊，仆街！ 不如佢去日本拍 AV 算啦。 屌，怀念佢样咁啦，咸湿仆街，即 系 好似 AV 嗰啲咸湿 boss 咁。屌佢老尾， 即系得喎，搵佢拍 AV 可能仲赚得多钱喎。 喂，屌啊！其实佢应该咧，屌即系怀念呢个叫屌就退休嗰个乜捻嘢，即系总之有个 AV 女优喺香港啦。佢 唔系，你知唔知日本而家缺男优啊？ 咩？点解？ 冇人，冇男人。做咯，肯做咯，因为日本男人好大男人噶嘛。 定系出唔到嘢日本男人？ 唔系啊，唔够男明星啊！而家日本 上元阿姨系上元阿姨，而家喺香港啊，唔得掂应该。 跟住有个日本有个假仔，我唔记得叫咩名，有个假佬咧，成六七十岁仲拍紧咸片，你知唔知？ 点 啊？嗰个好出名噶，嗰个系戴眼镜噶。 咩咁嚟嚟去都系山本龙二啊，吉川卓啊。同埋呢個加藤英噶啦，唔係你話老啲嗰個應該知邊個？屌你，我睇啲咁嘅 AV 咧，成日都見到個好撚猥瑣嘅阿伯咁。 係嗰個伯啊，係啊，嚟嚟去都幾個男優唔夠啊，而家 嚟去屌嚟去都係噶啦，嗰啲咁乜鬼啊，嗰啲叫做咩年老夫婦啊， 跟住話咧佢 啊， 屌！ 跟住日本咧，点解搵唔到外国嗰啲咧？因为美国俾仲多钱请嗰啲 AV 男优嘛。 咩 Ron Jeremy 啊嗰啲啊。 系啊，美国仲多钱吸引唔到佢哋过去啊嘛，所以今日青黄不接啊，日本嘅男优。 你知唔知日本咧啲四仔咧，全捻部都系美国出嘅？ 系咩？ 系啊，因为咧日本咧唔容许有四仔噶嘛，要打格噶嘛。 哦，系啊，系啊， 美国片咁样出咧，个版权喺美国 hold 咁样咯，好捻抵死噶。 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日本咧？你去如果你去秋叶原咧，佢啲铺头全部卖三仔嘅啫。 咩？因为四仔喺日本系 illegal 噶嘛，但系佢当入口片咁样嚟卖，咁咪 legal 咯。你 Tokyo Hot 啊、Caribbean 啊、日本道啊嗰啲全捻部都系美国版权嘅。 哦，唔怪之啦。 你话我系咪睇 AV 睇到成精嘅？ 你真系睇到上脑。我哋即系越讲越远，点解讲讲下会讲啲？ 咩？点样讲住？系讲埋啲好捻交流嘅嘢嚟讲。喂，点解过捻晒钟啦？讲得太 happy 啦！下次再倾，多谢收听。 OK， 好，拜拜。